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16号，星期日，农历6月23，北京多云转晴，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习近平在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强调，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闭幕，哪些新变化、新提法、新设计将影响我们今后的金融生活？ 系列报道《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第一篇，70年砥砺普新篇。 砥砺奋进的5年，司法行政改革让百姓平等享受法律服务。 北京到新疆高速公路大通道全线贯通。 暴雨导致吉林湖北受灾，各项恢复工作加紧进行。 海南发布塔拉斯台风3级预警，预计今天在万宁到三亚一带登陆。 伊拉克举行阅兵庆祝解放摩苏尔。 以下是详细内容。 央广消息，全国金融工作会议14号到15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金融是国家重要的核心竞争力，金融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金融制度是经济社会发展中重要的基础性制度，必须加强党对金融工作的领导，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遵循金融发展规律，紧紧围绕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3项任务，创新和完善金融调控，健全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完善金融市场体系，推进构建现代金融监管框架，加快转变金融发展方式，健全金融法治，保障国家金融安全，促进经济和金融良性循环健康发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上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俞正声、王岐山、张高丽出席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强调，党的18大以来，我国金融改革发展取得新的重大成就，金融业保持快速发展，金融产品日益丰富，金融服务普惠性增强，金融改革有序推进，金融体系不断完善，人民币国际化和金融双向开放取得新进展，金融监管得到改进，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底线的能力增强。习近平指出，做好金融工作要把握好以下重要原则。第一，金融要把为实体经济服务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把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经济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和实体经济多样化的金融需求。第二，优化结构，完善金融市场、金融机构、金融产品体系。第三，要以强化金融监管为重点，以防范系统性金融风险为底线，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加强宏观审慎管理制度建设，加强功能监管，更加重视行为监管。第四，发挥市场在金融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 习近平强调，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为实体经济服务是金融的天职，是金融的宗旨，也是防范金融风险的根本举措。要更加注重供给侧的存量重组、增量优化、动能转换，把发展直接融资放在重要位置，改善间接融资结构，推动国有大银行战略转型，发展中小银行和民营金融机构。要促进保险业发挥长期稳健风险管理和保障的功能，建设普惠金融体系，加强对小微企业、三农和偏远地区的金融服务，推进金融精准扶贫，鼓励发展绿色金融，清理规范中间业务环节，避免变相抬高实体经济融资成本。习近平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要科学防范，早识别、早预警、早发现、早处置，着力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去杠杆，坚定执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把国有企业降杠杆作为重中之重，抓好处置僵尸企业工作。各级地方党委和政府要严控地方政府债务增量，终身问责，倒查责任，坚决整治严重干扰金融市场秩序的行为，严格规范金融市场交易行为， 加强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健全符合我国国情的金融法治体系。 习近平强调，要坚定深化金融改革，完善现代金融企业制度，加强金融监管协调，补齐监管短板，设立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金融管理部门要形成有风险没有及时发现就是失职，发现风险没有及时提示和处置就是渎职的严肃监管氛围。习近平指出，要扩大金融对外开放，深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稳步推进人民币国际化，稳步实现资本项目可兑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金融创新，搞好相关制度设计。习近平强调，做好新形势下金融工作，要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集中统一领导，确保金融改革发展正确方向，确保国家金融安全。要建好金融系统领导班子，大力培养选拔使用政治过硬、作风优良、业务精通的金融人才，特别是要注意培养金融高端人才，努力建设一支宏大的、德才兼备的高素质金融人才队伍。 李克强在讲话中指出，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这次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金融是国之重器，是国民经济的血脉，要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目的，把防范化解系统性风险作为核心目标，把深化金融改革作为根本动力，促进经济与金融良性循环。要积极发展普惠金融，加强对创新驱动发展、新旧动能转换、促进双创支撑就业等的金融支持，拓展保险市场的风险保障功能。要筑牢市场准入、早期干预和处置退出三道防线，强化金融监管的专业性、统一性、穿透性，所有金融业务都要纳入监管。要稳步扩大金融业双向开放，以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推动经济保持中高速增长，迈向中高端水平。 3000多字的大会新闻稿究竟向外界传递出未来5年怎样的金融改革发展方向？哪些新变化、新提法、新设计将影响我们今后的金融生活？央广记者柴华报道。 国务院设立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表示，这正是针对近年来混业监管日新月异、分业监管却容易被钻空子的现状提出的监管改革新思路大动作。 说白了就是加强监管方面的统一性，比如说标准的统一、相互之间协调的这个边界，有可能有些地方有一些重叠交叉，那么如何来解决这些问题？ 会议提出，要强化人民银行宏观审慎管理和系统性风险防范职责，落实金融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并强化监管问责。中央财经大学银行业研究中心主任郭田勇表示，未来央行的金融监管协调职能也将被强化。 因为中央银行呢，无论是在金融统计上，还是在金融基础设施的建设上，都有它的一种天然性的一种优势。 高度重视防风险，本次会议上防控金融风险作为三大任务中的第二项被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位置。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防止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是金融工作的永恒主题。连平认为，未来3到5年内防控金融风险都将是金融业必须强调抓好的重要任务。 今年以来这个流动性风险呢也是有所上升，同时呢银行的不良资产的风险呢总体是稳定的，但是从趋势来看呢目前依然还是没有见底，尤其是同业市场资产管理的这个领域中间风险呢明显的在发展。 扩大金融开放，稳步推进资本项目可兑换。连平认为，不同于过往的近20年间的资本净流入状态，未来5年我们将主要面临资本双向流动趋势下的金融开放。 以前是资本大规模的持续的流入的这么一个状态，而现在呢是我们的资本输出是在持续发展的过程当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我们的资本和金融账户的管理呢，它的侧重点它的开放的这个节奏都需要做一些相应的考量。 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 1947年5月1日，在迎接新中国诞生的曙光里， 内蒙古自治区宣告成立，成为新中国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光辉起点。70年来，内蒙古各族人民在党的民族政策指引下守望相助，各项事业显著发展。从今天起，本台推出系列报道《守望相助70载，壮美亮丽内蒙古》。今天请听第一篇《70年砥砺普新篇》，采制央广记者黎正祥、李行健、宝音、金建军。 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现在有了工业化的一个基础的包装。 1959年9月26号，周恩来总理为包钢一号高炉出铁剪彩，一时间全国为包钢，包钢为全国，8万多职工从全国各地赶来支援包钢建设。如今，草原的工业长子已成长为世界最大的稀土工业基地和我国重要的钢铁工业基地。包钢轨梁厂总工程师梁政伟很骄傲，为中国高铁保驾护航的钢轨有不少都是包钢出品。 我们的高铁高的纯硬度、高平整度、高实渗精度、高的耐用性，助力我们钢轨从60公里一直提到160公里，甚至200、350乃至更高的420公里。 2016年，内蒙古地区生产总值比1947年成立之初增长643倍，曾经一度领跑全国的内蒙古经济增长速度，凭借的还有煤。 我手里拿着就是说，我们经过这个煤变成这个甲醇，最后变成。 如今，鄂尔多斯和乌海告别了简单的挖煤卖煤，产业链条的延伸让煤变出了新花样。黑色渐渐褪去，各种煤制甲醇、煤制油、煤制天然气等现代煤化工产业领跑全国。鄂尔多斯发改委副主任陈勇说，这是老树生新枝。 开发资源的同时，我们极力地推动资源向下游延伸，比如说我们的煤化工的下游产业的发展。 发展与保护之间，内蒙古人民感受更深的是草原。内蒙古草原占到全国草原面积的1/5以上，过度开发造成的荒漠化使这里的人们长期面临着与黄沙的艰苦抗争。 我们这里开玩笑说的话就是一年刮2次风，一次刮半年嘛。 在腾格里沙漠与乌兰布和沙漠的环抱之下，有一个名叫头道沙子的地方，意思是离城最近的一道沙子。多年来，黄沙与绿地在这里厉兵秣马，不是沙退就是人退。然而通过飞波造林等手段，梭梭树和沙拐枣成了荒漠戈壁的新主人。从小在这里长大的阿佐旗林业局副局长杨小军说，如今绿带已经锁住了黄龙。 现在的风呢，像是今天的风，这么大的风，要像往年以前飞波效果没这么好的时候，直接就黄沙起来，就这老八也好多。现在你站这地方，只感觉风大，没有沙子。 三北防护林、天然林保护、退耕还林还草、退牧还草等生态建设工程，让内蒙古在祖国正北方筑起了一道道生态安全屏障。一场大雨过后，锡林郭勒草原生机盎然，苏尼特左旗、萨如拉塔拉嘎查牧户保利道巴特尔在9000亩草场上开展多种经营，就连放牧都有无人机和监控设备帮忙。 现在咱们生活条件也好了，啊，都有长点啥的，咱们还自己跑。 高科技与美丽的草原就这样完美的结合在一起。2016年10月，国家正式批复内蒙古自治区为国家大数据综合实验区。华为、阿里、百度等信息产业巨头纷纷落户。在内蒙古自治区党委书记李继恒心里，经济发展、生态建设核心是百姓的幸福生活。 我们要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团结带领各族人民不懈奋斗，把内蒙古建设成为和谐幸福的美好家园。 司法行政工作包括公共法律服务体系建设、人民调解、律师、公证、司法鉴定管理等与老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工作。党的18大以来，司法部行政改革逐步推进，部分改革取得明显成效。央广记者孙莹报道。 我们一定是要让当事人把话说够了，就是我是从倾听 分析事宜，解决这四方面入手。我一 从2015年9月开始，很多像董梅一样的公益律师参与化解和代理了大量涉法涉诉信访案件。法律明白人的免费服务，让越来越多的信访者走出困境。党的十八大以来，政法机关进一步保障律师职业权利，改善律师职业环境，构建司法人员与律师平等相待、相互尊重、支持、监督的新型关系，出台多个文件，解决律师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难等问题。 我们庄严承诺，牢记“一加一”行动的宗旨和使命。 7月13日，2017年度“一加一”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启动仪式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242名律师和大学生志愿者从司法部部长张军手中接过了“一加一”行动旗帜，并庄严宣誓。他们将奔赴青海、西藏、新疆、贵州等14个省区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170多个县区，开展为期1年的法律援助志愿服务。这个项目已连续8年向中西部地区的392个县区派出了1300多人次法律援助志愿者，共办理法律援助案件54000多件，为受援群众挽回经济损失近30亿元。司法部副部长熊选国： 使他们能够平等地享受法律保护，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有效促进了党和国家民生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 今年1月8日，我国著名地球物理学家、吉林大学教授黄大年因病医治无效，在长春逝世。今天继续讲述黄大年无愧于时代的奋斗故事与家国情怀，请听第5篇《家国栋梁黄大年》。采制央广记者刘百轩、于中涛。 正对着黄大年办公桌的墙上挂着一张照片，这是2010年在北戴河疗养期间，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千人计划专家代表们的珍贵合影。这张照片也被黄大年挂在了家中，同样是一抬头就能看见的醒目位置。学生周文月说：“ 他说每次看到那个照片，就能激励他自己静下心来搞科研，做一点对国家有意义的事情，然后培养出一代又一代优秀的学生。” 在回国的7年时间里，黄大年如同机械发条般高速运转，日夜操劳，不知疲倦。他经常工作到凌晨2-3点钟，几乎没有休过寒暑假和节假日，平均每年出差130多天，3次累倒在工作岗位上。弟弟黄大文 很迫切的，他已经怀着一个为祖国报效的这种心愿已经好多年了。 黄大文说，为国担当也是父母生前对兄妹三人的教诲。父亲去世时，黄大年正在国外进行科研攻关，没能赶回来看最后一眼。父亲给黄大年留下遗言：别忘了，你是有祖国的人。2年后，母亲病危，老人临终前通过岳阳电话嘱咐儿子：大年，早点回来，给国家做点事情。没能为父母在床前尽孝，成了黄大年心中永远的痛。而回国后与家人聚少离多，同样让他心怀愧疚。他常常慨叹，公事家事总难两全。今年1月4日，这位始终把国家重任放在心上的知识分子，在医院的病床上失去意识，进入弥留之际。而此时，在万里之遥的英国，黄大年的女儿黄潇也正在分娩的阵痛中挣扎。4天后，黄大年永远的休息了，终究没能看到外孙的模样。学生周文月说： 黄老师总是把国家放在第一位，把他的项目放在第一位，然后再是我们这些学生，最后才是他自己的家人。 本台短评：黄大年做纯粹的知识分子。科技是国之利器，而科技发展离不开广大科研工作者的创新支撑与无私奉献，黄大年就是其中优秀的一员。58岁离世，终身醉心科研，没有任何职务，但他的名字却感动着中国，成为千万知识分子的楷模与榜样。很多人评价他是纯粹的知识分子。纯粹首先体现在心有大我的爱国情怀上。黄大年以全权报国的赤子之心践行着只要祖国需要我必全力以赴的誓言。 纯粹还体现在敢为人先的创新意识和心无旁骛的钻研精神上。它为我国在相关科研领域实现弯道超车奠定了基础，也为广大知识分子树立起了价值航标。黄大年这样纯粹的知识分子，守得住清贫，耐得住寂寞。他掌握着数以亿计的项目经费，却不急功近利，不追名逐利，不争权夺利。他以自己的生命诠释着知识分子的纯粹二字，给时代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随着昨天京新高速公路内蒙古临河至白鸽的段、甘肃白鸽的至明水段和新疆明水至哈密段三个路段的联动通车，意味着从北京到新疆的高速公路全线贯通，北京至乌鲁木齐的公路里程缩短近1300公里。央广记者杜新萌、郑颖，内蒙古台记者赵伟报道。 京新高速全长2700多公里，连接起北京、河北、山西、新疆等六省区。交通部综合规划司巡视员任锦雄介绍， 它贯通的北坡经济带和京津冀呼包贺北部的重要的经济通道，不仅仅是大大缩短了里程，实际上它对于实施我们国家的一些政策，想加快推进扶贫攻坚的方面的任务，加快整个沿线的经济发展，非常有意义。 截止到2016年底，全国高速公路通车里程已经达到13.1万公里。任锦雄表示，到13/5末，我国高速公路主线将基本贯通。 目前在实施的，像首都地区大外环都在全力推进当中。估计到2020年底，京津地区的国家高速公路将建成95%。 民政部昨天发布消息，13号以来的暴雨天气已导致吉林8人死亡或失踪。国家减灾委、民政部已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灾区查看灾情并指导救灾工作。请听报道。 截至昨天上午实时统计，遭受暴雨天气的吉林省共造成吉林、四平、延边等60州63.7万人受灾，直接经济损失9.6亿元。受灾较重的吉林市目前正全力抢修水毁设施。截止到7月15日晚，吉林永吉县通讯已基本畅通，县城主干线路全部恢复电力，供水主管线部分损毁，现正在全力抢修，预计到今天上午9时，泵站可恢复全线供水。吉林省民政厅减灾救灾中心主任于德军： 我们准备深入到各个乡镇、各个街区，把受灾的这个人口、倒房的这个具体数目、受灾群众的转移安置的数量，把这些情况搞准，然后为下一步的救灾做好积极的准备。 据不完全统计，灾害发生的近2天时间，吉林永吉全县发放食品、饮用水、衣被、发电机、净水器等救灾物资，折合人民币1700万元。当前受灾群众生活得到有效保障，情绪稳定。永吉县口前镇居民杨树婷： 麻花水啥都有，有吃有住的我们就满足了。 此外，受连日来特大暴雨影响，湖北五峰土家族自治县境内山洪爆发，河水猛涨。据初步统计，暴雨灾害造成8650户、24220人受灾，3座电站被冲毁。灾情发生后，当地第一时间组织群众抗灾自救，力争把灾害损失减少到最低限度。目前灾情仍在进一步统计核实中，暂无人员伤亡和失踪报告。 南海热带低压昨天下午5点加强为今年第4号台风塔拉斯，为热带风暴级。气象部门预计，塔拉斯最大可能于今天上午在海南万宁到三亚一带沿海地区登陆，之后穿过海南岛南部进入北部湾海面。受其影响，海南岛大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 广东省防总昨晚通报，为防御今年第4号台风塔拉斯，湛江、茂名、阳江、江门等4市的20000多艘渔船回港避风，39000多名鱼排养殖人员上岸避险。琼州海峡客运航线已于昨天下午4点全线停航。 新闻动车组：中国和意大利海军近日举行海上联合演习，山西在全国率先探索无审批管理改革，江苏宿迁重拳整治交通陋习见实效。 编队准备向右起转180度。 明白。 12:30，在中国海军长春舰的指挥下，中意两架直升机护降意海军592舰和中国海军巢湖舰。在演习中，中意参演舰艇轮流指挥，互派观察员。演习中，双方还开展了联合搜救和反海盗等科目。中国海军远航访问编队指挥员沈浩表示， 重点突出海上联合反海盗、联合搜救等非战争军事行动。科目设置上强调训练内容更多，训练强度更大，通过演练进一步提高了双方舰艇联合行动的协同配合能力。 央广记者徐小雨长春舰报道。 山西在全国率先实行企业承诺制，探索无审批管理重大改革，加快项目落地。政府核准投资项目目录外的项目，重污染、高耗能、不符合产业发展方向项目不在此列，而企业将自行承担违规的风险。山西省晋中市发改委主任张小平： 实施告知性备案，审批事项由6项减少为4项，政府服务事项由3项增加为9项，最大程度的减轻企业负担。 央广记者岳旭辉太原报道。 江苏宿迁运用行人机、非机动车闯红灯人脸抓拍识别系统治理闯红灯、不礼让斑马线等交通违法及不文明行为。宿迁市市长王天琦介绍说，治理中宿迁市还执行了严管官员守违必罚、刚性执法、顶格处罚、信用管理等措施，引导文明交通。 从官员管起，当一个城市官员没有通行特权的时候，老百姓才会遵守红绿灯的规则。 如今在宿迁市区，行人和非机动车遵守信号灯，出租车和公交车礼让斑马线的概率分别超过98%和99%。央广记者杨守华江苏宿迁报道。 日前，中共中央决定孙政才同志不再兼任重庆市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陈敏尔同志任重庆市委委员、常委书记，不再担任贵州省委书记、常委委员职务，孙志刚同志任贵州省委书记。 昨天在北京发布的2017中国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显示，我国高等职业院校2016年毕业生半年后就业率达91.5%，高职院校去年接受来华留学生总数超过7000人。 深圳7月1号起正式启动对非机动车违法行为人实行共享单车停用措施。日前，深圳交警开出首批禁骑令，7月17号到23号将对13615人实行共享单车停用措施。 以湿地园林、休闲湖城为主题的河北省首届园林博览会昨天在衡水湖畔开幕。 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安全部队与武装分子昨天在伊东南部边境地带交火，击毙一名恐怖分子，另有2名当地民众死亡。 伊拉克政府昨天清晨在首都巴格达中心绿区举行阅兵式，庆祝解放伊拉克第二大城市摩苏尔。出于安全考虑，政府没有允许多数当地媒体以及外国媒体到场。 西班牙选手穆古拉扎昨天在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女单决赛中直落2盘，轻取曾在这里5次夺冠的大威廉姆斯，首次赢得这项草地大满贯赛的冠军。 山之在 百年沧桑依然不忘归航，几代求索终得一朝梦圆。7月16号周日晚19:30到22:00，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大舞台为您带来庆祝香港回归20周年音乐精品集《明天更辉煌》。20年风华不改，20年岁月如歌，58首香港内地音乐作品，与您共赏花好月圆、情系湘江，带您回味故土亲情、梦绕神州。展望复兴蓝图，奏响回归礼赞，敬请收听。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樊永信、崔天琪、文琪，主播卫东、郑兰。更多内容请关注央广音频客户端中国广播以及中国之声实名微博和微信公众号。 西柏坡的精神，正定城的古韵，新中国的摇篮，石家庄旅游欢迎您。 兄弟姐妹们，接住了，要稳！ 爱心大接力，福彩超给力！ 亲爱心，买福彩， 彩民手牵手，公益心连心，爱心传递，共同参与中国福利彩票。 诚信、尊重、创新、奋斗，徐工集团以勇气坚韧铸造世界级品牌，徐工，徐工，祝您成功。守望相助70载，亮丽北疆内蒙古，热烈庆祝内蒙古自治区成立70周年。推动进步是一种立场，永不放弃是一种勇气。中国之声